四公里没结巴，连上不就得了吗？ 您引起注意了呀。 对 呀、啊，你这是个热点呢，是个焦点呢。 有人从这儿过，哟，这什么？谁的白布住撂这儿了？ 啊、 哎，没人要，往前就倒啊倒啊倒，哎呦，倒成新娘子了。 这能要吗？ 谁的？ 我们正在拍婚纱照。哦，那位一听，哈哈一乐， 然后再倒回去。 新人攀岩活动，这我觉得你可能参加不了。 为什么？ 我觉得你可能攀不上去。 为什么？ 你手可能没劲儿。 为什么？因为我手坏了。 你是个练琴的手。 因为我手坏了。 你是练琴的手。 对，抓不住岩石。 练琴的手抓岩石没问题。 现在这婚纱照啊，真是创意十足。你像什么浪漫电影婚纱照，把你打扮成女主角。你不是喜欢看那个《反贪风暴》吗？ 我爱看《重案六组》。 哦，你喜欢季节？ 给你打个相对的那样。还有那种运动主题的婚纱照，你是爱打棒球啊、踢足球啊、滑雪啊、打篮球啊，还是什么的？你爱哪个，给你定哪个球衣。 对，给你弄成迈克尔·乔丹。 对，把新娘子， 弄成勒布朗·詹姆斯。 太寒碜了，娶的这个 明星啊， 觉得太黑了吧？ 不是，只是他那种气质，那种明星的气质的感觉， 对，像勒布朗·詹姆斯， 长得还是像那个姚明， 长得还是像乔丹的， 对，那么白净，东方美。 我来一霍利菲尔德型的吧。 还有阴雨天主题的婚纱照。大家都觉得说我们结婚要挑好日子，艳阳高照。 你就喜欢阴雨天？ 不尽然， 哎， 阴雨天能照出那种烟雨迷蒙， 对，就下到起雾这种感觉。 没错，清明时节雨纷 纷，挑这好日子。 你看情深深雨蒙蒙嘛， 对，情越深雨越蒙， 就是为了互相看不清对方。 那种甜蜜不言而喻， 哎， 想想你们俩一把伞，一个有趣的道具，两个人在那种蒙蒙雨雾中， 对，你说娘子。 或者呢，你还可以挑那种英雄式婚纱照。 哎， 英雄式啊，你就是超级的英雄。 对，超级玛丽。 他媳妇儿得什么样啊？ 他媳妇儿也贴两撇胡子，戴绿帽子。 不是，他媳妇儿打扮成那公主啊，旧的那公主 啊。对对 对，手上他媳妇儿有一恶龙， 总不能打扮成恶龙吧？ 然后他得顶够了金币才能去。 准备点道具，多弄点蘑菇。 对， 还有学院风主题的婚纱，大量学校的相关摆设。哦，你有障碍啊？ 嗯， 上学的时候确实是。那你？航海主题行吗？ 航海没问题，他来一只眼，一条假腿背鹦鹉， 不是 弄一钩子， 这 也没问题啊。 我受不了这个深海恐惧症，我有。 不去深海，海滩就行。码头， 我连点水都没有。 我怕有大白鲨。 没有，大白鲨干嘛？ 想多了是吧？ 连沙地都没有，就在旱岸上的船长，连帆都没有。 找一工地就行，有沙子就行。 然后你媳妇呢，拿一个圆舵轮。他的肩膀站一猴。 您这是三线城市小村里边的婚纱摄影楼吧？ 你们俩都跟海盗有关系、啊。 景看着一般，拍着就好看。 哎， 人家摄影师可会摆了，然后给你放着那种海盗的音乐。 哎，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嘣嘣嘣嘣。行啊，张嘴能来啊。 然后你一条腿你在前面跑，你媳妇在后边追，追不上你，你媳妇就放猴。哎，这多浪漫啊！ 真没瞅出来， 让他打舵轮拽你， 气死臭飞你瞧。 Thunder, it's time to dance, it's time to dance, dance, look up. Oh, oh, oh.

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民族的希望需要不完的脊梁， 国家的力量是万众一心的光芒， 坚定信念紧随前进航向，光芒，坚定信念，紧随前进航向，国富民强，铸就人民永恒的信仰，信仰铸就人民。 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缝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彩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

我妈那时候看我这门牙嘡啷嘡啷的老要掉， 她那个牙怎么这么多声音啊？ 还嘡啷嘡啷的， 她那个点还不会嘡啷嘡啷嘡啷嘡， 哎， 嘡啷嘡啷嘡啷嘡，你这玩意儿，这牙是怎么都晃了？ 大爷比你妈强。妈，我想去动物园看动物。你想看动物啊？昨天不是刚去过吗？看鸡、看鸭、看鱼、看猪，还给你捉了个小强玩。 嚯，这家里边住乡村。 妈，我有女朋友了。你有女朋友啦？不容易啊，养了你这么多年，终于会拱白菜了。 就是诙谐。 哎，不过这是报复。 幽默。 你妈一跟你在一起就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就是从这里边找到了一种自尊和自信。 还是小花她母亲对她好，真的。 我妈跟你妈说话的语气不一样，你再听你妈怎么说。 妈，今天我错过了最后一班车，感觉像被全世界抛弃了。 没事儿，如果全世界都不要你了，记得啊，宝宝，要记得妈妈， 妈妈也不要你。 我觉得我这点事怎么都发生在被人生气的时候。 语气语态很重要，我妈说话不这样，你知道吧。现在我因为说了半天大磊了，大磊已经没有还击之力了。我现在想说 说谁说的， 我就想跟说说家宝了哈。咱们俩人的妈妈就不像家宝他妈了，家宝他妈妈是跟那个家宝有来有回有来有去。 什么叫有来有回有来有去啊？ 就是他跟他妈犟嘴是吧？ 对对对对对，他妈也跟他犟。 好嘛，我们俩肯定得打起来。 妈，我想吃火锅。 你看我这个语态多么的萌 稚嫩，发生在变声之前的 事儿。哎，想吃火锅，这多好的意愿！ 你想吃火锅呀？ 对呀， 我也想吃。 嗯， 那走吧，妈，你花钱呀？ 有来有去，这个矛盾点 在哪？我觉得那个话虽然这么说的，但他妈当时不是这种语调， 对， 说你花钱啊。 啊，对， 就是你们家人分这个财产分的比较清楚。 哎，好没在一起过呀。 王大磊呢，跟他妈又表忠心去了。妈，我想吃猪蹄儿。 这是表忠心吗？ 这叫提要求吧。 提要求提要求。这么胖还吃啊？ 你 妈，我想再睡会儿。这么胖还睡啊？ 你看。 妈，我不想动。你这么胖还动啊？ 对 啊。 这么胖怎么就不能动 啊？哎呀，咱们都仨人的妈妈都说了一遍了哈。 对。 是差谁的？好像是。 好像差一个妈。 啊， 差两个妈。 养猪吧。 那就差他妈。 对啊，哎，这话听那么别扭呢。 就是差小柱他妈呀，没错啊。 小柱是这样的啊，妈，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嗯， 也许是正在上厕所的时候。 看电视呢，刚好插播广告，闲着也是闲着。 哎，你看 他妈不闲着想不起他来。 所以我觉得哈，用一句话来概括你俩， 连你也概括进来。 对， 最 我那个性质不一样啊。 不不不，咱妈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 语境也不一样的 啊，意思一样。 还是先说你们俩吧。就是有一种妈呀，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你们，你们亲长大。所以现在你爸你妈，还给你们过生日吗？ 哎，你跟我爱着呀。 娱乐七十二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啊， 走了 啊，走了！哎，别走，咱现在天天不落，周末也能听到的喜剧，全新出发，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其实很简单， 心情再糟也会变。 娱乐七十二变， 要 happy 要 happy 要要耶，所有无所谓的规矩可以通通抛掉 ，happy 要 happy 要 hold up hold up。 绝对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灵感中那朵花在静静的开放着，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哦，视野开阔，尽管很模糊，但我能看到。一起恋爱吧，尽管很危险，但我们需要。

是祖国繁荣与富强。民族的希望是要不完的脊梁，信念紧随前进航向，国富民强铸就人民永恒的信仰，信仰民族的家的力量，是万众一心的光芒。